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高龄孕妇的话题。再次欢迎一下周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的周丽医生，很高兴和你们来分享有关怀孕的这些事儿。 怀孕期间，可能上回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啊，这个35岁以上就算高龄的孕妇了，可能她合并的一些其他疾病的风险概率就会高一些。今天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糖尿病这个大家都熟悉了，但是在妊娠期得的糖尿病是不是才归在这个妊娠期糖尿病里边？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孕妇她没怀孕之前她的血糖是正常的，那么她怀孕以后，我们一般是在怀孕6个月的时候来做这个正规糖耐量的检查，这个时候有的孕妇就可能发生了血糖高的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呢很多孕妇认为，我身体状况挺好的，我的孩子也挺好的，还长得大大的，这点血糖高不会影响什么。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血糖高对于我们孕妇来讲有问题，对于我们宫内的宝宝也会有影响，因此呢大家还得重视这件事儿， 不能掉以轻心。 对对对，尤其是高龄产妇。 高龄产妇啊， 对， 咱先说一点点说这个糖耐量的检查。我在网上看过各种各样的帖子哈，有些医院据说不查糖耐量，直接查个糖化血红蛋白，有些呢就要求糖耐量，而且帖子当中还有特别神奇，告诉你怎么喝那个糖水哈，查就查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一定说查不出来才是好的。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查出来才是好的，是不是周主任？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孕妇有的时候有一些误区，那么她呢就是其实她是觉着血糖对于孩子和大人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来讲她说，哎呀我要查血糖了，今天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就是为了她的这个糖耐量能过。 能过。 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如果呢你按照我们正规的操作来检测这个我们医学上叫做正规糖耐量检查哈，也就是说先查空腹的血糖，就你空腹了8小时以后我们给你做这个空腹血糖的检查，然后呢我们让你这个300毫升水里面加上75克的葡萄糖粉，这样呢让你在5分钟之内喝下去，然后我们测1个小时和2个小时的血糖，然后如果这3个血糖空腹的大于5.0了，餐后1小时的大于10.0，餐后2个小时大于8.5了，那么我们其中任何一项啊高了，那么我们就诊断你是妊娠期的糖尿病。 糖尿病哈， 对， 首先得按照正规的流程哈来喝这个水，然后另外呢就是任何一个指标超了哈都是妊娠期糖尿病。 对，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周教授，那您这个比医院其他的那些糖尿病的指标严格多了，对吧？ 这是因为我们妊娠期特有的这个生理特点那么和非孕期的这个血糖标准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怀孕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胎盘它可能分泌的一些激素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抵抗作用。因此来讲呢，我们的糖耐量可能就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医生给你诊断了妊娠期的糖尿病，但是呢你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妊娠期的这个特定阶段它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科学的合理了我们的饮食，然后重视了运动，然后不让我们的体重增长的过多，那么我们在这个分娩以后我们的血糖依然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范围。所以因此不用太担心。我们妊娠期糖尿病呢有70%-80%的这个孕妇，那么在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这个控制血糖以后，它都能够达到正常的标准，不对我们孕妇和孩子造成太多的影响。只有20%-30%的这样的孕妇，在经过科学合理的饮食以后，运动了以后，她的血糖还不能达 达标的话，我们才给他用胰岛素。 哎， 那么这个胰岛素使用了以后也不用担心，不是说我用了后面将来一辈子都要脱离不开这个胰岛素 就真正成糖尿病患者了。 哎，对，不是的，是我们经过了这个特殊的怀孕这个阶段以后，分娩了以后，我们的胰岛素可能就能减下来，甚至于根本就不用了。 嗯 啊，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紧张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合理的膳食和这个运动哈， 对， 这医生现在都有这种科学指引。 对， 而且像咱们北京妇产医院，除了产科之外，营养科可能也会有宣教，也会 对对对 有门诊，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围产内分泌门诊非常重要，它是对我们这个孕妇有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指导。 嗯， 哎，它是根据你个体化的指导。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体重偏瘦的人，哎，那我在你这个体质上我给你增加营养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我是一个偏胖的肥胖的孕妇，那么你的体重就不能长得太多啊，因为如果你长得过多的话，可能就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 嗯， 所以这个营养门诊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检查的产前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医生都会对你的营养有一个关注啊，你吃的怎么样，然后你的运动是否合理，然后你孕期的体重增长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好多孕妇原来真的是挺苗条挺瘦的，可是这一个孕期她有可能长四五十斤， 我天哪，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医生来讲你整个长了一倍了，那这样是不可以的。 但是因为过去有这种所谓的孕妇要多吃好的这种， 对对对，就是母肥而壮哈， 对对， 这都是传统观念了，我们一定要摒弃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在这个孕期当中呢，我们强调的饮食呢应该是少食多餐。 嗯， 也就是说我每一顿饭都不要吃的过于饱。 嗯， 那么我们吃个八分饱就可以了。但是我说因为我需要能量啊，那我可以餐后两个小时我再 加餐， 小小的加餐。 嗯， 哎，对，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要补坚果啦，要补水果啦，或者是甚至于我喝点奶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在加餐里来完成。 是， 这个时候呢你还不至于过于的饥饿，也不至于过于的这个饱感特别的多。 是，所以这个对这个指导就是说我们整个孕期当中怎么合理膳食哈啊，然后尤其是被确诊了这个 糖尿病的，对，妊娠期 糖尿 病的这个高龄孕妇， 哎， 那更要关注， 更要关注哈。 对， 那周主任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关注我们这个血糖，因为一旦确诊了之后，可能很多孕妇都会家里边买一个查血 糖 仪啊，天天去扎针去测，测这个。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孕妇也特别重视哈，特别关心自己这个肚子当中的宝宝是不是正常。 对， 我们每次做 B 超也好，做一些这个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对于这种高龄孕妇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种胎儿的这种影像是不是看的会更细一些，或者说更严格一些？ 一般来说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患儿呢，以这个羊水多，孩子偏大为特点。 对，哎，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这尤其是高龄产妇，那么我们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医生一个是关注你各个脏器发育的如何，另一个再就是关注你孩子的增长速度和你的羊水量。如果血糖过高的话，往往就是羊水量过多，孩子偏大。那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六七个月发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医生就给你做这个合理的饮食指导，合理的运动指导，这样的话让你控制体重增长，控制你的血糖能够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我们的孩子的生长速度呢也可能达到一个标准的这个增长速度，不至于长得过快。 说到这个长的这个速度哈，就是现在比如说过去哈，老有种说法，现在老的观念了，可能说一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就觉得生了这样一个孩子特别喜庆哈。 对对对对。 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也听到一些资讯，像我们的近邻日本哈，他们能够尤其二孩哈，生的孩子可能都五斤多， 对， 跟我们的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哈。 对， 周教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我们妊娠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嗯，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母肥而壮的这种传统观念哈，现在我们应该摒弃掉了。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孕期当中妈妈的体重增长过多，然后孩子又 特别大的话，往往在分娩的时候就容易造成难产。 嗯 啊，因为孩子过大，然后在妈妈的这个脂肪又增加过后，阻力就相对大，因此它难产的几率相对就高一些了。嗯、所以我们现在科学的观念来指导饮食，适当的运动，让我们的宝宝都长在这个适当的范围内，中等大小的孩子，也就是六七斤这样子， 嗯、 那就非常的好了。 嗯、 这样的话，我们顺产的几率 就 相对的高一些了。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去的大胖小子就好，是吧？ 对对对。 现在我们对于好像八斤以上、九斤以上的，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 对 吧？ 对对。这个呢，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些妈妈，她生的这种所谓的糖尿病的孩子，往往就是巨大儿。 巨大儿。 那么这样的孩子，并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那么喜庆哈。他实际上他是在这个高血糖的状态下造成的他的一个巨大。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脂肪可能会比普通的孩子要厚一些、然后他的这个耳朵后面的这个毛发相对的黑一些、重一些，那么这都是我们糖尿病儿典型的一个表现， 哎，特征是吧？ 哎，对对对， 所以要控制好这个 血糖， 哎，这是非常的关键哈。 对， 那为什么周主任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整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在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期，可能都会关注这个血糖， 是的， 是吧？而且有一些孩子在生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血糖不稳定，甚至是低血糖那种可能性。 是这样，因为宝宝在妈妈腹中，如果妈妈的血糖高的话，这种高血糖是通过胎盘传递给孩子的。那么孩子呢，他要调整，他要把这个高血糖通过自身分泌的这个胰岛素来把他血糖降到适中啊，因为孩子的这个胰岛功能也在起作用。那但是他一旦脱离的妈妈的这种高血糖的状态，哎，那他的高胰岛素就导致了孩子的一个低血糖。因此对于我们刚刚分娩的，就是糖尿病妈妈刚分娩的这种孩子，我们要给他监测血糖，然后给他适当的补充这个喝奶，让他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哎，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妊娠期糖尿病的所有的妈妈哈，都得注意这方面的内容哈。 对 啊， 血糖就是妈妈的血糖，既不能过高， 也不能 过低， 过低， 对、 哎， 应该达到一个标准的范围。对，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科学的孕期的管理哈。 对，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 很重要， 很重要啊！因为一旦发生这种血糖的一些波动啊，对于孩子，对于妈妈来说，其实都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是吧？另外，就像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控制不好的，可能也会收住院哈，也要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 对对对，像一般这种，如果他自己在家控制饮食啊和运动不能够达标的话，那么我们一般给他收住院，然后我们正确的指导他的饮食和他的运动。如果血糖还不能达标的话，我们就要在严格的监测下给他用胰岛素。那么用胰岛素的话呢，我们也是在医生的监测下给他使用的啊，这样的话避免妈妈出现血糖过高和血糖过低。 哎，这个可能更为关键一些。那周教授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什么样的，有这种调查没有，什么样的高龄的危险人群可能会是一种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就是一怀孕，那就没怀孕之前啊，就是可能会提醒他，您是高危人群，可能一怀孕您有可能是这种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种情况的。 这样呢，就是又涉及到另一些人群了，就是说有的就是这个育龄女性啊，尤其是高龄的女性，她可能疏于对自己身体的管理，那么她可能这个怀孕之前，她不知道她血糖已经高了。那么只有怀孕了以后，我们医生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哎，你的空腹血糖有些高。然后进一步再给她查，发现她餐后血糖也很高。那么这样的孕妇，我们叫做PGDM， 也就是说孕前的糖尿病。实际上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她就是在怀孕之前已经被诊断了糖尿病。哎，那这个叫做糖尿病合并妊娠。所以跟我们妊娠期的糖尿病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 哎，这是三个人群，一个是糖尿病合并妊娠，一个是之前没有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怀孕以后医生检查了，发现他血糖是异常的，这叫做孕前的糖尿病。再有一部分是妊娠以后的妊娠期的 糖 尿 病。 对。那么对于这种尤其是高龄的，然后之前就血糖有异常的这些孕妇，那么我们应该给她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评估。那么看看她血糖是否适合 妊娠啊，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高血压说的那样，也要在他这个基础病的基础上给他一个评估。那比如说他怀孕之前就有糖尿病了，那么我们建议他原来是吃降糖药的，那你要怀孕了，那么好，你得把降糖药停掉 啊，要停掉是吧？ 对，因为你的口服降糖药可能会对我们的胚胎有影响。 哦， 那我们就让他用胰岛素，胰岛素改用胰岛素，胰岛素来控制他的血糖，胰岛素对我们的这个胚胎是 没有影 响 的。哦，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知道高龄本身你怀孕以后对于胚胎的影响，它就有容易发生畸形嘛。 嗯， 那我们的药物也要减少药物对于胚胎这个造成的畸形。 嗯， 这样的话我们在孕前就给他改用胰岛素，来让他的血糖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 嗯， 这样的话让他的怀孕可以更安全。 哎，所以我觉得周教授这个健康宣教非常重要啊。就是， 非常重要， 对吧？就是因为有些可能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一直长期服用一些降糖药。 对，对， 如果他要想要小朋友的话，想要怀孕的话，其实他要做好多的准备。 对， 是吧？ 我们建议这样的这个育龄女性啊，就是她已经是高龄了，然后她又有糖尿病，那么最好在你想怀孕之前和你的内分泌大夫和产科医生共同交流一下，然后让我们的疾病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再妊娠、 啊， 这样的结局会很好， 会很好。当然了，我们跟上期一样，还要问您，就是如果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种患儿，这个孕妇控制的不好，还是会有停，就是终止妊娠的这种可能性，是吗？ 她发生自然流产、发生早产的几率会高， 会高。 哎，对， 哦， 这个就是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孕妇，她， 嗯， 发生流产和早产的几率会很高， 会很高。 哎，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风险就大很多， 对对对， 是吧？ 对，所以就是要让她的血糖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然后在妊娠期当中还要监测她的血糖的变化。 那上回您说过，要比如说30周以上的发生这种早产，是不是咱们目前技术还可以，还能保护得下来？ 但是呢，糖尿病它又有一个它的特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糖过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个胎儿胎肺的成熟要有影响。 哦， 一般来说，糖尿病的妈妈所生的孩子的这个胎肺，它的成熟度要比正常的孕妈妈的这个孩子要晚2周。 哎呦，晚2周！ 哎，对，所以如果他早产了，我们更担心的是这个孩子的肺， 肺功能是吧？ 哎，对，肺成熟度要比普通孩子的这个要落后一些，对，所以他救治起来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困难一些， 对 对,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看来妊娠期糖尿病还真得关注啊， 对， 因为他可能是整个妈妈和孩子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这样， 是吧？ 对， 包括今天我们说到了高龄的孕妇啊，还有很多的问题，除了像上期说的高血压，还包括像这种糖尿病，像高龄的，比如说孕妇啊，她如果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说这个自然分娩特别好哈，对妈妈好，对孩子好，那如果是剖宫产，是不是对于这些高龄的孕妇，她的这个指征是不是放的宽泛一些？ 这个是两方面， 两方面。 实际上呢，这个从剖宫产来讲，高龄并不是剖宫产的指征 啊，不是啊， 不是。对，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妈妈哈，别看她高龄，她也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她的体质很好，然后她也孕期也注意锻炼，那么她认为我自己的状态很好，又没有一些合并症的话，她是可以自然分娩， 可以自然分娩， 可以自然分娩。 哦， 对，但是呢，如果她要合并了一些合并症的话，那么我们医生是在综合评估以后啊，首先一个看看你孩子的大小，看看你骨盆是否合适，然后再评估一下，比如说你有高血压，那你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你的血压是否能够控制的好，啊，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那我们的血糖在产程当中是否能够保持很好？ 血糖在产程当中，因为产程有的人很短，有人长一些啊。这个， 尤其是产程长的，他血糖控制起来更 难。为什么？因为他时间长，如果他时间长了不吃不喝，他的血糖就会有波动啊，对吧？吃了饭血糖会很高，然后饿的时候血糖又会很低。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在产程当中，我们是2个小时一监测血糖的。 哦，2个小时一监测。 哎，对。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哦，哎， 所以这样也是保证孩子的安全和妈妈的安全。 嗯 啊，所以不要说我因为年龄大了我就一定要做剖宫产，一定要是 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感觉，还有医生的评估，然后共同来给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分娩方式。对，说到这个分娩方式的问题，周教授，在北京妇产医院现在能推广或者百分之百的这种无痛分娩吗？基本上是，对，因为在我们的产房我们有24小时的麻醉医生等待着做这个准备的无痛分娩，对，帮助你这个实施这个麻醉，然后 让你能减少你这个分娩过程当中的产痛。嗯嗯，说到这个无痛分娩，这也是很多妈妈特别的纠结的事情了。正好您来，您给我们做一下解释。有些人说特别好，睡一觉或者是感觉像怎么着就生出来了啊，特别清爽。有些妈妈会说，哎呀，不行，你上了那个之后你产程会更长一些啊，不知道这个哪个说法更准确一些。 实际上，就是从 这个科研上来讲，我们研究过做无痛和做非无痛的这个产程，它实际上差异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哎，对，因此来讲，就是说打了无痛，并不是说就影响让你的产程延长了。哎，反而由于我们在产程当中减痛了，那可能你的这个心情啊，以及你这个分娩的这个信心啊，可能就更足了，对吧？因为你减少了，有的人他因为疼的 死去活来，他疼得很厉害，他就觉得，哎，我到底能不能自然分娩啊？他就会有这个信心上不足了。但是呢，如果你减痛了，哎，你说这种感受我还能够接受，那我还是能够坚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产程的。实际上，这个无痛呢，一方面是减少了你的这个产痛，另一方面也给你增加了分娩的信心。 哎， 特别好哈。 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医生助产士也都是在分分钟钟的监测你的状态，哎，只要你的状态好，孩子的这个监测也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是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分娩。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作为一个男性来说，这是对于女性的一个福音，我认为。 对对对， 是吧？其实减少他们的痛苦。 对对对。 那上了这个无痛， 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些就是过去说这个宫缩的力量不足哈，这个会存在这种问题吗？宫缩乏力的问题。对，实际上它是减痛，并不是减少你宫缩的强度。依然是说很多孕妇是说我能够感受到我的宫缩，但是不疼了。这个就是无痛分娩最好的这个作用了。对，它 宫缩依然有，依然是帮助你这个推进孩子的头下降，然后推进我们的宫颈的扩张。哎，实际上不影响你的产程进展。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一直想说，现在目前北京妇产医院也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这样。对对对，是要主动举手提要求吗？还是标配？ 对，它是我们这个医生和这个 产妇本人共同达成一个共识，然后给你实施这个无痛分娩。有的产妇她尤其是二胎的产妇，可能生的这个时间相对的短，还没来得及打呢，可能就生了。哎，对，有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周丽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聊天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龄孕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当然对于高龄产妇、高龄孕妇来说，还有很多的困扰哈，包括怎么 做检查，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指标不合适，心里边特别纠结啊，这个该怎么办？等等一些问题，我们下次请周大夫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解答。 好的，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